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懒惰可换不来美丽，边敷面膜边听音乐，让皮肤和耳朵同时来一个 SPA。 我是辛晓琪，现在是晚上9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90.0， 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裴冲，来关注文化演出资讯。故宫博物院的负责人近日表示，从今年到2020年，故宫博物院将重新划分展览区域的比重，并决定从东到西再开辟一条原状的陈列路线，包括乾隆皇帝的宁寿宫、孝庄太后的慈宁宫等等，其中清朝皇太子读书的玉庆宫为首次开放。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扶持计划日前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创作者征集优秀的舞台剧的剧本，征集活动将于8月31号截止，今年年底颁发各个奖项。湖南省第17届文物国际博览会昨天在湖南省文物总店拉开了帷幕，现场展出了10多万件的瓷器、玉器、字画等等这些藏品，传统的银饰制作、手工刺绣旗袍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也参加了展出。另外，博览会期间，文物交流会、精品文物展销会、中南邮票首届邮币卡藏品的展示会等六大主题的活动也将陆续登场。英国戏剧最高奖奥利弗奖日前公布了提名，哈利波特系列的舞台剧首秀《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收获了最佳新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11项的提名，刷新了奥利弗奖史上的提名记录。丝路文明互鉴的见证敦煌艺术文献展昨天在北京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展览馆举行，本次的展览通过结合艺术文献图像、影像史料和 4D 情景全景的互动，为普通大众了解了敦煌、感受敦煌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由来提供了全面并且直观的文化支撑。北京国家大剧院和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联合制作的多尼采蒂歌剧《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将于4月9号到12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首轮的演出。本剧是由指挥大师瓦列里·杰杰耶夫执棒，亚尼斯·科科斯担任导演。在歌唱家的阵容方面，俄罗斯的女高音歌唱家维涅拉·吉马蒂耶娃和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张丽萍将共同挑战露琪亚这个经典的角色。舞台剧《卧龙山伯爵》正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喜剧院演出，并将持续到本月的19号。本剧讲述了一个无工作、无房子、无车子的丧务青年谢谢忽然得到了巨额的遗产，又阴差阳错的被误认为银行抢劫犯的故事。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小鹿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iss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9点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到16度，天津晴转多云，4到17度，上海多云，9到19度，重庆阴，11到1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4到18度，太原晴转多云，0下5到14度，西安多云转阴，6到13度，郑州多云，5到19度，武汉多云转小雨，8到15度，合肥多云，6到21度，南昌小雨，12到16度。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10，天津21，上海66，重�庆32，石家庄15，太原27，西安52，郑州32，武汉73，合肥88。 春季是补钙的好时节，给宝宝补充足够量的钙剂，让宝宝快快长高吧。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助力宝宝健康成长，妈妈放心。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风度 Men's Uno 三月刊温暖上市，明朗男神阮经天登上封面，带来初春暖心告白。国民弟弟宋威龙登上样刊封面，演绎青春无敌。搜索并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风度 Life， 即可开启时髦新一年。明星故事，潮流文化，品质生活，尽在风度 Men's Uno。 自己喜欢的音乐，与自己喜欢的偶像一起聊音乐背后的故事。音乐 VIP， 听好音乐，做最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来到周四的音乐 VIP， 我是星源，我们欢迎本周的客座 DJ 郁可唯。 Hello， 大家好。 嗯，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我爱翻唱的那些歌，要聊一下就是去年参加的一个节目啊， 嗯， 蒙面唱将，猜猜猜。我先问一下那个哈哈一笑很倾城，就是包括那个面具，以及这个起名，你是参与策划的吗？还是他们给你安排是这样的一种？ 嗯，算参与了吧，因为一开始我是就想要一个可爱一点的，我不想要特别美的，我想要带着那个头去就是撒点野什么之类的， 变个身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自己私底下的个性是比较活泼的，所以我就是还是不想戴完面具还是那种美的那种。 OK， 对，所以就是跟他们说，然后正好有一首歌就二十一天、 嗯、 里面有一个是 emoji 会帮我，就 emoji， 对， 然后就想到这个，然后他们一下就同意了。对，因为他们一开始是想给我弄那个机器猫的头， 哆啦A梦啊。 对，我说还是算了吧。然后 倒是这个那个更有效果。 对，我说，哎， 可是你看到那个，就是那个面具之后，那个面具真的很容易让人出戏，就觉得太好笑了。一个人顶着那样的， 没有，我很喜欢。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好喜欢，然后以至于走的时候我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带走买走行吗？不行 啊，不给你啊， 不给，特别抠。 OK， 所以就是在我觉得有很多音乐人去参加这个节目，大家可能在这个舞台上实现的效果不一样哈、啊。有的可能是为了去证明自己，就是因为可能之前公司对他的安排的路线问题，他其实可以驾驭更多的歌曲。然后有的呢，就是一张嘴也就让别人听出来他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像你，我觉得就属于去搅场子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去玩的呀。 对， 因为就是我真的很理性，因为我很明白这个就是游戏的规则和它的宗旨。 港台腔讲得很棒哦。 对呀、啊、 怎么回事？你是去之前就想好他们要问你说话，你就 对 他们 就先装一个台湾人。对、 啊、 对，因为我就是还是经常去台湾嘛，所以就是、嗯、 这种 味道的方言还是说的不错的。 对， 对，所以就是， 所以当自己所有的呈现让台下那些猜评团的成员就是蒙圈的时候，你心里头是不是很过瘾？ 对啊，就哈哈就在里边哈哈哈哈笑笑笑。 OK， 特别好玩。 今天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当然也是在新的专辑00000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我听说。所以他说的故事是说分手的两个人在别的地方听到了关于对方的一些消息的那种反应。 沉默，梦就喧哗， 沉默都没了下落，现在启程出发，我剩下我。你是不是一样想我，也听说心想着太多时间可以挥霍，却又寄托希望我好过，证明痛着放手谁都没有错。你是不是一样想我，也听说越不在乎越害怕轻易戳破，有时寂寞偶尔挂了火，犹豫该借谁的耳朵去听说。 体验用车生活的乐趣所在，分享与众不同的愉悦感受。悦享车生活，为车主讲述时尚、流行、精彩的用车生活。悦享车生活，由东风雪铁龙 C 六诚意奉献。这里是悦享车生活，大家好，我是小勇， 我是习宇。 前两天刚过惊蛰，这以后啊，天气估计就要开始暖和了。 对，专家可说了，最适合运动锻炼的季节就是春天。没事啊，你多出去走走。 啊，不去，最近感觉太累了，没什么精神。 那你这种就更应该出去了，在家待着多没意思啊。 这电视上专家总说啊，散步是养生保健的方法，我呢不太相信。 你不信？那你没听过那些长寿的老人，他们的秘诀就是早晚出去散步锻炼吗？ 哎，我自己太懒了，有散步的时间我可以做好多别的事儿呢。 那你吃完饭出去溜达会儿，你就当消消食呗， 到时候再说吧。散步这种事儿还是需要每天坚持的。 那你这周末有啥安排没？据说天气不错哟。 现在这个季节啊，我倒是喜欢去踏踏青。 嗯，多出去运动对身体好，冬天你长期不活动，我感觉这个抵抗力都下降了。 你不是一宅男吗？就在家老实待着吧，我要去郊区放放风。 别嘚瑟，去郊区玩的人肯定不少，堵车烦死你。 哎，堵车也没办法，城里不都这样吗？反正呢，我可以在车上听歌放松一下。 那倒是，我感觉汽车音响真的太实用了，开车的路上你不听点什么得多无聊。 是啊，所以每次开车都喜欢听一点比较嗨的歌。 哟，你在大马路上还听嗨歌？外面的喇叭声和噪音你也不嫌吵？ 我觉得还好吧，我的车呢这个降噪效果还是不错的。 说的跟真的一样，你那车什么呀？我还没见过。 哎，我新换了一辆东风雪铁龙 C 六，你没看见吗？开车的时候啊，光内饰系统我就一下相中了。 哎，你别卖关子，直接说性能怎么样吧。 我觉得这车啊，最厉害的就是能够过滤空气中的细颗粒，有空气质量监控系统和四驱独立自动空调，而且呢还带有负离子发生器。 感觉只有很多高级轿车才有这种空气过滤系统啊，看来这车还真不错。 那当然， 不过就光这个你就买了？说好的能降噪呢？ 别急啊， 还没说完呢，三层隔音玻璃和米其林的皓月超静音轮胎，这够了吧？ 听起来倒是有点意思，那在车里听歌的时候岂不是很爽？ 除了这些啊，还有更厉害的呢。这车呢有吸音海绵，同时还有随速调节功能。 这个功能有什么用？ 这功能呢，就是不同速度下对音量、音效的补偿，能够有效的减少噪音。 那就不用经常去手动调节音量大小了吧？还挺高端的。 那是，我买车的眼光能错吗？ 下次我也要去试试这车，有机会我也换一台。 下期见。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 VIP， 我是星云，我们再次欢迎客座 DJ 郁可唯。所以就是你去了那边之后，因为一直在变换声音嘛，开始就让人觉得像是王若琳的那种稍微厚一点的发音，然后后来 你也有一些歌曲就是尾音处理的很老派的那种发音特别多， 对对对， 还有站在高岗上啊，哎，这些歌是去之前都已经想好大概要唱哪些歌曲啊？ 对啊对啊对啊， 你已经列好的那个歌单了？ 有，因为就是想到要用不一样的声音嘛，可能第一期哎先固定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让他们去猜，哦，觉得好像是谁谁，然后再过就变一个人，让他们哦，这是到底是谁？对，所以就是从这个基础上，然后去选一些。 所以在吴启贤老师那会儿说让你唱《如果云知道》的时候， 哎呦，你知道吗？我知道猜评团有吴启贤的时候，我就觉得 没戏了，是吧？ 我就觉得他可能真的会猜出我来 啊哈， 装不下去。 对，就是他后来还是留了一点分寸的感觉，就是没把那个答案说出来， 对， 所以让你持续的占了更多的场次哈。 是的， 然后我觉得我特别惊讶的是，你后来竟然还唱了一段《走进新时代》。对，去那个舞台上的感觉真的跟就是以前看到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觉得你戴上那个面具之后整个人是一种非常非常放松， 那就是我真实的样子， 就是你在私下的那种样子。 对对对 啊，就是会有差别吗？我的意思在舞台上，在注视之下 还是会有一些偶像包袱啦。 啊，就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所谓的框架在身上。 也不是也不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舞台上还是看歌， 嗯， 就是我要表达的那个歌，如果它是很优雅或者是很深情怎么样的话，我可能是那样的。因为我戴着那个哈哈一笑的面具，有些在舞台上它是要展示那个什么才艺的吧，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其实也不是自己，就是也不是郁可唯，不是要是让郁可唯来唱歌的感觉，是你要假装自己是不是郁可唯的。 也不是啊，就是其实你看我，比如说戴上那个头套唱一些慢歌的时候，还是很深情，就是还是我的样子。然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很释放，可能就是比如说像站在高岗上啊，或者是像就是有些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会比较， 对， 形象会比较不一样 啊。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在舞台上看唱的是什么样类型的歌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歌，所以今天要听到的基本上都是你翻唱 的 歌曲。 我翻唱过这首我爸爸很喜欢的歌，张学友的《心如刀割》。 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叫声，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你是真的跟他走了，能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值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叫声，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 好的，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我爸爸也很喜欢啊。哎，所以在现在翻唱歌曲会比以前少很多哈，就是、嗯、如果现在有这样的就是舞台让你去只能展现翻唱歌曲的话，你现在会喜欢选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歌呢？如果纯粹自由的话， 就是、类似像独家记忆那样的歌 啊， 就是大家是对这首歌是有记忆的， 嗯， 但是可能就是很久没有想起这首歌了， 嗯， 而且可能是男生唱的。 OK， 换一个性别和角度的感觉。 对， 嗯， 对，我会可能会比较偏向选这种歌。 嗯，那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神， 神啊 演唱的。 所以你也是很喜欢林忆莲的人。 对啊， 对，就他是近一段时间在歌手的舞台当中，每周会固定给大家带来一些表演。所以你看到林忆莲去歌手，会对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没有哎， 嗯， 就是没有，就是 怎样都好， 怎样都好，真的是就是非常期待他每一个演表演， 嗯， 就是这样，就是我期待的话，我就是我期待他，就是把我弄哭， 嗯，就还是感动的这个部分， 对， 啊， 对，就是他第一场唱完了以后，我就发了一个，就是 Sandy 是神 啊啊， 嗯，我真的觉得很。 所以像林莲，听他唱歌有启发过你？ 有啊，有、嗯，我觉得他唱歌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口气， 嗯、 然后有属于自己的那个味道，就是他在唱翻唱的一些歌的时候，你能听得出来，他就完全就变成自己的歌。 嗯，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一直特别特别喜欢的和想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 OK、嗯、那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郁可唯分享的，来自林忆莲的 《诱惑的街》。 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 是你善在沉沦的午夜，千里的旷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有了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现在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间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若是我身在诱惑的茧，若是我身在沉沦的屋檐，你的心是否会为我而淌血，从此心绝。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蔡敏佑。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早晨的两三个小时要怎么丰盛起来呢？用美味填满肚皮，用音乐填满心情。我是高敏，就在早安音乐，和我一起满载着活力出发吧。 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优质生活。肯德基早餐周堡卷饼6789元套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的好味道。肯德基早餐邀您锁定早安音乐，一起加油鼓励。 沃尔的阿拉蕾，即日起至4月30日，全家推出阿拉蕾系列笔、水杯、笔本套装以及修奖套装，单笔消费满16元即可加指定金额购得一款。另外，凭吉祥卡指定积分也可购买任意一款，尊享版吉祥卡更优惠哦。全家就是你家。 欢迎回来音乐 VIP， 我是客座 DJ 郁可唯。 欢迎郁可唯，我是清源。所以假如说有一天你会出一张翻唱专辑的话，那这张专辑可能至少有10首歌的一个体量， 都会从你刚刚说的那个方向的角度去选歌 吗？不会不会不会，我可能也会去找一些有一些校园的民谣啊，或者是以前很老很老很老的歌，但是旋律很好的， 所以还是会从年代感的角度去寻找一些经典的， 还是从好听的角度。 好听的角度，你现在听一些新歌会怎么去听呢？就是有比如说类别吗？ 歌词 是你很关注的一点。 对，歌词很关注，就是如果这个歌词它是能够就是打动我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首好歌。 这个是你一向的习惯还是？ 一向的习惯， 一向都是很关注歌词。 对，一直以来的一个标准 啊。所以你每次听一首歌的时候会一开始就拿着歌词来听吗？ 对， 因为你知道有人演唱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他发音不清楚，只是也是听不清楚那歌词到底。 如果听不清楚歌词的话，就是看他唱的好不好听嘛，或者是这首歌的就是编曲的方向，他的那个风格。 就是你现在自己做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氛围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吗？ 重要之一， 就是一种整体感受，而不是他确切你明确我在说什么。 我懂你的意思，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之一吧。对，我觉得就是带给听众的一种就是那个环境感、氛围感是非常重要的。 是， 对对，我觉得词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功效。 OK， 那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也是可唯刚刚提到过的一首， 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翻唱的意义、 嗯、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音乐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原创哈、啊，就是这首歌那个当下创作出来，那个当下录制出来，那个时代被人听到，那其实就是它最大的意义。然后那即使它被遗忘了，反正这个时代还是有新的作品。 没有啊，我觉得就像你刚刚其实已经非常好的诠释了就是翻唱的一个意义、 嗯、 就是需要有一个连接嘛，就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的作品、 嗯、 好的旋律，好的一个就是内容的话，我觉得是要被就是每一代的人去听到。 对 对， 就起码你要知道有这个东西。 对，他你要知道他为什么经典， 嗯， 为什么好听，为什么以前那么多人会喜欢他 啊哈。那你怎么看待改编这件事情？ 改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怎么讲，一个途径吧。 嗯， 对，因为就是经典的歌它毕竟就是长成那个样子了，如果你能把经典的歌跟现代的一些东西和你新的一些想法做结合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想法。 OK、嗯、因为其实很多过去的歌曲是限于那个时代的硬件条件的原因，所以可能制作的角度没有那么精良，所以一个重录的方式是在这个方向的基础上，我把它做精致做丰富哈。 嗯， 还有一种可能是颠覆性的改变、 嗯、 就是它可能明明是一首幽怨的情歌，我突然把它变成了一个 funk， 好，就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那第二种改编的可能存在的争议会多一些。 嗯， 你认为他们是有绝对的？ 我没有，我就、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任何的改编，其实我对这样的那个做法我都是很包容的。 嗯 嗯、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看听众 ，OK， 看你喜欢听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可能这首歌它进行改编了，被新一代的人接受和喜欢，但是有些人他就会说，我还是喜欢听原来那一版。 OK， 对，就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就是作品是面向听众， 对对对， 就是听众的反应。 对。 你不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对他做太多的那种的。 对，我觉得也是很简单，我喜欢就喜欢，我不喜欢就不喜欢，没有那么多。 嗯 ，OK，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一起回忆一下，来自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水它一旦流 More music and more fun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Stick around. This is Eddie Payne, 彭于晏。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iss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最受欢迎创作女歌手入围的有戴佩妮。 我恨自己，很对不起。 魏如萱。 一万个不为他的方法。 艾怡良。 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 阿四。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 卢凯彤。 不要睁开双眼才发现。 陈丽。 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安。 谭维维。李宇春。 投票方式与更多活动详情，请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页， 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 VIP， 我是今晚我们再次欢迎客座 DJ 郁可唯。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那今天在 VIP 的最后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可唯的《0000》专辑当中的一首英文歌名的歌，叫做《OY》。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怎样的一种故事？ 这首歌就是我之前提到过，它本来是我听到 demo 的时候想的是星空啊、浪漫啊， 对对对， 然后什么，然后后来 编曲方向跟你设想是一致的。 对。这首歌啊，就可能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疑问吧，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什么，就情感的一个小细节吧。 就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其实你从理智的角度，可能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嗯，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在表达一个，可能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就是在感情当中会时常问自己，对对对。 你会在生活当中偶尔觉得荒诞吗？就是觉得一切的发展。也挺搞笑的。 会呀，经常会这样。你玩游戏你也会觉得是这样很套路出牌，经常都是 所以才会愤怒啊。 对呀， 我们今天最后来听这首 OY。 幽默它让你微笑了，诱惑在眼神中醒了，是两颗心之间几公分的空白格，抱歉，什么能改变什么？ Oh, why did you cry? 是否一颗心亲爱的，回忆也在原地。